北京时间20点整。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Exhibition and Trade Center. 世界瞬息万变， 它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毅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广州明确定点救治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普通型及重型、危重型病例，适时启用后备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收治轻型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连日来，大批志愿者投身广州疫情防控工作，筑牢广东防疫安全网。据爱志愿系统数据，10月1号到11月1号，全省超过30.5万名志愿者、8124个志愿服务组织团体参与疫情防控，累计提供服务时长282.35万小时。其中，党员团员志愿者占防疫志愿者人数的49.5%，青年志愿者占比58.3%。八一飞行表演队8架歼十战机昨天飞抵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与上一届航展相比阵容更大。本届航展期间，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先期抵达的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联袂，为观众带来震撼而浪漫的视觉盛宴。当天，中国空军歼十 C、运九、轰六 K 等参展机型也已陆续抵达航展现场。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天晚上开幕。在本届进博会上，和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食品、汽车等展区将再度迎来大量首发新品。融合了智能灌溉和科学光照技术的室内种植机，厚度只有16微米的超薄折叠屏玻璃电子检验餐具，从小而美的消费新品到高精尖的前沿科技，健康便捷低碳的消费理念贯穿各个展区。高达428米的海南第一高楼海南中心今天启动复建。海南中心项目位于海口市，占地51亩，总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主体塔楼94层，总投资97.79亿元人民币。工程预计2025年底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底投入运营。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几乎对其向乌方提供的武器的实际去向一无所知。尽管美方派遣了武器核查人员，但截至目前，美国提供给乌军的2.2万套需要特别监察的武器中，能明确去向的只有大约10%。这次新闻主播万准，主编蒋瑜。 我在广州，岁岁康，市医保局指导，广州市民专享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无门槛，走医保，结算快，护老少更安心。180元可获最高245万保障。关注岁岁康公众号，马上投保。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 很正常的。 那叶师傅你呢？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接演史记之齐世家。今天这一集啊，咱们要把春秋战国时候的大国齐国给灭了。当然这是开个玩笑，灭齐国那是秦始皇干的事儿。咱们就说说齐国最终是怎么灭亡的。这上一回咱给各位说到，齐宣王的儿子齐闵王被燕国打得惨兮兮的，听起来好像这个齐闵王跟个怂包似的，其实不然，这人相当厉害，论军事建筑远在他爹齐宣王之上。说齐闵王在位17年，主旋律就是一个，与秦争霸。当时的战国七雄当中，实力最强的就是齐秦两国。你看齐秦现在这个实力也不错啊，齐国呢还要压过秦国一头。当时的争霸是怎么个局面呢？三个字，大混战。齐闵王上位那年呢，秦国就派出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搞联横，游说各国，让他们都跟秦国结盟，然后去攻打其他国家。那与之相对的呢，是同一时期的另一纵横家苏秦，他主张合纵，说服东方六国，你们得团结起来，一起对付强秦呢。那么当这两套方案都摆在齐闵王眼前的时候，他是连横啊还是合纵啊？你还真别说，这哥们玩的手绝的，就跟现在很多渣男搞那套是一样的，脚踏两只船，他两样都积极参与，连横合纵他一个都不落。在位第四年，他就娶了个秦国老婆，应该就是连横结出的果实啊。但就像当年的秦晋之好一样，婚姻这只是个调和剂啊，争霸才是永恒的主题嘛。在纵横家的游说之下，齐国跟各国的关系那叫分分合合呀。先是联合宋国打败了魏国，接着又是跟秦国联手击败了楚国，再后来齐国又帮赵国灭掉了中山国。最大型的一次啊，是齐国跟韩魏组成三国合纵进攻秦国。齐国以名将匡章领兵，率领联军一直打进函谷关，逼得秦国割地求和。这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的最大败仗之一。要是联军乘胜追击，打到咸阳，恐怕历史就得改写啊。总的来说吧，齐闵王时期他东征西讨，打了许多胜仗，特别是把老对手秦国打的是割地求和。哎呀，武帝是多么多么寂寞呀。那寂寞呢，就很有可能迷失自我。齐闵王上位的第13年，他觉得说王这个称号好像有点配不上我了，因为那么多家王子，你说我能耐这么大，他们都怕我，你谁不服我就削谁。这哥们竟然接受齐昭襄王的建议，双双称帝，齐闵王呢称东帝，秦昭襄王呢称西帝，一东一西，这哥俩把版图给分了，大有不把各国放在眼里的架势。后来是经人劝说才取消帝号。接着他又干了一件大蠢事，出动大军攻打地理位置很关键、军事实力较弱但经济上很富裕的中等诸侯国宋国。这让秦昭襄王大为恼火，说这宋国可是受我保护的小弟啊，你齐国竟然打他，你这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我怎么着也得帮我小老弟出这口恶气，就想出兵讨伐。当时啊，有人劝秦昭襄王说，你不用着急，齐国攻打宋国，这是对秦国很有利的，要是齐国吞并了宋国，会变得更加强大，他要是变得更加强大，你想想韩楚魏等等国家，他能心里踏实吗？那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得找个保护伞的，就一定会认秦国为老大，割地求您作为保护费， 咱们多好啊，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笼络各国势力，还能拿地，这何乐而不为呢？赵襄王一听，哎，你别说有道理啊，抱着膀站在一旁，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心里想加油加油哈，你弄出动静越大越好。果不其然，宋国抵挡不住齐国的进攻，被齐国灭亡。齐国吞并了宋国之后，疆域大大扩大，一些小诸侯国纷纷向齐国称臣，齐国的实力在那一刻就达到了巅峰。齐闵王也陶醉在胜利中而不可自拔呀，他甚至都动过什么念头，说我干脆把周王室灭了得了，我自个儿当天子吧。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齐国吞并宋国终于引发了各国的恐惧，他们不能再坐视齐国一步步强大下去，纷纷发兵进攻齐国。先是秦国出兵，一举打下齐国九座城。过了一年，秦、赵、韩、魏、燕五国齐齐上阵，各出精兵，你齐军再强，你也扛不住五国合力进攻啊，在绩溪之战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联军在绩溪之战获胜之后，秦、赵、韩、魏认为削弱齐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各自罢兵回家。但是燕国不是啊，他为了赴当年的一战之仇，在名将乐毅的率领之下继续进攻齐国，攻占了齐国70多座城池，并进入临淄，将齐国王室收藏的宝物是劫掠一空啊。齐闵王呢，出逃到魏国，注意这个魏是保卫那个魏，一开始魏国人是接纳他了，给他筑王宫，还向他称臣，这说实话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可是齐闵王啊，觉得这一切是应该的，他没觉得自己落难，哎，他觉得我就是应该有这个待遇。那当时目空四海，这还以为自己是大国之主啊，他到处摆谱，颐指气使。魏国人一看，你都是丧家之犬了，你摆哪门子谱呢？你这真是啊，倒驴不倒架啊！魏国人特生气，干脆把他驱逐出境。齐闵王没辙了，又跑到之前向他称臣的邹国和鲁国去，但这哥们儿不长记性，依旧不知收敛，还是摆架子。结果邹国、鲁国两国都不收留他，最后齐闵王只能跑到莒，也就是今天山东省的莒县去避难去。这时候一直在边上坐山观虎斗的楚国才出手啊，也许是出于平衡的考虑，楚国不想看到燕国变得过于强大，就派了一个叫闹齿的大将率军辅助齐闵王，想帮他回国复位。齐闵王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的骄傲啊已经深入骨髓了，在任命闹齿为相国的同时呢，还对他大加摆谱。闹齿一看你都这样了，你装什么装啊，就把齐闵王给杀死了。那怎么杀的呢？按照战国策的说法，齐闵王死得很惨的，楚国人把他悬挂在房梁之上，生生的将其剥皮抽筋。齐闵王死后，楚国就跟燕国一起瓜分了齐国的土地，顺便卷走无数珍宝，一代雄主霸业就这样成了一场幻梦。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当时的齐国情况非常之惨的，国君惨死，整个国家几乎被燕军全部占领，只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城还在抵抗。要是把齐国看成一个人的话，此时这个齐国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只剩下一口气了，就那口气还在吊着呢，这口气但凡一咽，这人就没了。但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相信吗？齐国居然复国了。且说齐闵王死后，他的一个儿子叫法章，逃到莒地改名换姓，在一个叫太史角的人家里边找了份活。什么活呢？干佣人的活。我的天哪，齐闵王的儿子跑到人家里边当佣人去，这就是纯落难的。法章落了难，身份又卑微，但是你别说呀， 这真是倒驴不倒架，说他这个气质啊是改不了的啊，你身份地位钱财什么都可以改，人这气质与生俱来的，这个东西那真的改不了，那毕竟曾经是王子啊，长相不俗，言谈举止当中都透着一股贵气啊。你别看我老刘没啥钱，对吧，也没什么地位，也没有多大的房子，对吧，但是咱这个气质让你怎么看怎么像贵族中的流氓，流氓里的贵族。你看你这玩意儿，他这就是跟血脉有关啊。那闲言少叙啊，太史角的闺女啊，要是女人看男人有时候挺准的，慧眼识人，这一点各位姑娘咱都得学学，你看男人得看准点，就觉得这小伙身世肯定不凡啊，你看那个气质言谈举止，哎，就经常对他好，就照顾他，这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你说这段特别像戏剧电影里的剧情吧，霸道总裁落魄，然后有一个民间女子啥，这些平民的女孩就照顾他，如何说俩人就上联。哎，这可不是编剧编的，这是真的。当时齐国逃亡在莒地的大臣只知道齐闵王有个儿子也逃到这儿了，但不知道下落呀，满城找人呢。刚开始啊，法章特害怕，以为人家是要来赶尽杀绝的，斩草除根的，都不敢吭声。后来听说什么哦，要立他为王，这才站出来表明身份，于是众人便立法章为齐王，这就是齐襄王。齐襄王登基之后，众人火速把这消息传遍齐国全境啊，这事儿极为必要，若是齐国王室的血脉断了，那齐国真就绝嗣了，连合法接班人都没了，就算大家还想抵抗还想复国没意义啊，复国完了之后谁当这个齐王啊，对吧，齐王的血脉都没了，谁当这齐王，谁都没合法性，那就等于谁都能当，谁都能当就意味着谁都当不了嘛。齐襄王继位之后立刻就立了太史角的女儿为王后，史称君王后。一个平民之女能够当上王后，在常人看来这都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啊，估计做梦都得笑醒吧。但是呢，这个齐襄王的老丈人就是那个太史角很生气，说自个儿姑娘啊是私自嫁人，你这叫有辱门风，要跟他断绝关系。这老头也真倔啊，竟然真的是终身不跟女儿见面。要我说这老头是有风骨的，是吧，你要是说跟搁我身上，我闺女私下嫁给了一个什么王子啊，那你什么跟不跟我说没所谓，是吧，你幸福就好。你要私下嫁一穷小子，哎呀，你提前咋不跟我说一声啊，不行，我要跟你断绝母女父女关系啊。所以跟太史角比，我还真终究是一介凡人呐、啊、哎，境界还没到那儿啊，还得继续修炼呢、啊、当然这都是闲话。齐襄王虽然即位了，但是你别忘了，不是说你即位了人家把地方还给你，齐国绝大部分地区还在燕国占领之下，他就只能窝在莒地，名义上是齐王，实际上是莒王。一直到5年之后，齐国大将田丹在即墨用著名的火牛阵打败燕军，驱逐了敌人，再到莒城迎接齐王，齐襄王才得以回到临淄，而齐国也总算是复国。因为田丹功劳巨大，齐襄王封他安平君。至于田丹怎么用火牛阵打跑燕军，哎呀，这故事太精彩了，我舍不得在这儿说，我只能啊先挖个坑。当然这坑也不是我挖的，司马迁早就挖好了，司马迁是把这个呢放到田丹的列传里单讲的，咱们到时候讲到那儿的时候好好给各位讲讲。咱们说回齐襄王，他在位共19年，死后由儿子田建接班。田建啊，就是齐国的末代君主，他没有谥号，所以史书上只叫他齐王建。齐王建继位这一年呢，正是吕不韦在邯郸街头遇到秦国质子嬴异人的那一年。这时候的秦国雄心勃勃，一统天下之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而齐国呢，虽然复了国，但是元气大伤，实力是一落千丈，再也无法跟秦国争霸。同时齐王建年少，国政掌握在母亲君王后手里， 这君王后的性格呢，也就直接影响了齐国的国运。他对各国那都巨讲诚信呐，也一直小心翼翼的跟秦国搞好关系。这就导致后来秦国征伐各国之时，齐国一直袖手旁观。难得的一次跟秦国对抗，那还是齐王建六年秦赵长平之战。齐国本打算和楚国一起去救赵的，这秦国一看齐楚两国救赵，就做了个打算，说咱们看看，如果他们关系好，真是联手拼命，咱就退兵；如果他们心怀鬼胎，各怀心腹志，各揣一心，咱们就接着打。结果赵国缺粮，派人向齐国借粮，但是你不是去救赵吗？齐国不借，这就说明齐国并非真心救赵，秦军就放心大胆地攻打赵国。这有人当时也劝这个齐王建，说赵国对于齐楚来说那是一道屏障啊，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不懂吗？要是赵国灭亡，就该轮到咱了，你要是不舍得这些粮食，那大祸将临头啊。可惜这些话没能打动齐王建，或者说没能打动执政的君王后，结果长平一战赵国大败亏输，再也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统一了。再过十年，齐王建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49年，秦国吞并了周王室，同时也加快了灭六国的步伐。哎，刚好这一年君王后去世，一个叫后胜的人，据说这人呢是齐王建的舅舅，执掌了齐国大权。后胜比君王后更加亲秦，他本人收了秦国很多钱，手下也拿了秦国的银子，一个个的那就开始给秦国当说客，甚至搞反间活动，目的啊就是让齐王建不参与合纵，跟秦国交好，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齐王建就听信了这些话呀，他还亲自跑到秦国朝拜秦王嬴政啊，几乎就快称臣了，你说这多丢人吧。齐王建35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国出兵韩国，从而拉开横扫六国的序幕。仅仅用了89年的时间，秦国就摧枯拉朽般的灭亡了韩、赵、魏、楚、燕等五国，六国之中只剩下一个齐国了。当五国一个个被灭之时，齐王建按照协议都在一旁袖手旁观，他相信呢，秦国诚不误我呀，我们在月亮底下海誓山国盟啊，最后一定会放过齐国的呀。或许他还做着平分天下的美梦，等看到秦国灭了五国，他才害怕，开始赶紧聚集军队布置在齐国的西边，想要阻挡秦军。可是齐王建44年，公元前221年，秦军从燕国出发，由北方攻入齐国，齐军是无法回援，不久之后就开始溃散，秦军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就直接到达临淄城下。当秦军兵临城下之时，齐王建傻眼了，说好的互不侵犯呢？说好的你侬我侬呢？说好的海誓山盟呢？说好的要好一辈子呢？那有啥用啊，你像个怨妇似的念叨也没用了，因为你此时手上无兵啊，咋办呢？最后只能开门投降。就这样，秦军兵不血刃进入临淄，也没有一个百姓稍作一下反抗。秦军俘虏了齐王建，把他迁到贡城，也就是今天河南的辉县一带。按照战国策的记载啊，秦国人告诉齐王建说，我们对你还是优待的，我们给你500里封地作为你投降的条件。齐王建一听，虽然不大吧，但是也够吃了，就答应了。谁知道秦国人确实给了他500里封地，但是不给他任何食物，齐王建就这样被活活饿死在松柏之间。至此齐国正式灭亡，作为一个郡纳入大秦帝国的版图。从姜太公立国算起，齐国前后800多年国运，算是春秋战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当然他也有过辉煌的岁月，但终究还是无法摆脱灭亡的命运。哎，